害怕，我们都孤寡。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跳芭蕾。 This I know, this I know. She told me don't worry about it. She told me don't worry no more. We both knew we can't go without it. She told me you'll never be alone. I can feel my face when I'm death of me. At least we'll both be numb, and she'll always get the best of me.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All the misery was necessary. Went what deep in love. Cause I know, cause I know, girl, I know. She told me don't worry.

偶遇到生也梦幻化，终于有世界消失好吧。犹豫再选心爱，名牌手袋，你要我记得必须攀山涉海。想有个美满蜗居了吧，既有情人担起上头家，男人如是装束会减价。经过了爱侣千变又万化，就一望踏实地爱一下。平淡，我放下了身段，冷 温柔迁就，一半一半。谁爱上我太不简单，现在只能随着时间旁观。我谢绝了期盼，希望是我一半一半，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我决定用平常心看待，等一个也在等我的人。

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你发香没树高，宛若新生 Don't you Man turns animal for the erotic pleasures of women. If I have a 身形状态去迎战，颠覆所有人的印象在夺冠，我左闪右躲，击中 like a rocket， 3, 2, 1，take that punch， 手脚全部收紧，梦境的你小心翼翼，为什么让不安操纵你，不敢活出自己，别让他们把你幻想，为他们的眼光停住，还是走出自己的路。 7000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值钱，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 Music Music。

己知道 Why you're making me wait so long。 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得了报应，用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也不见脸修理，闭上破破的眼其实耳鼻，怎么办的我一问我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在叛逆，我也不见脸修理，闭上破破的眼其实耳鼻，怎么办的我一问我要你，今天遇上我的心声不要太得意，我的何妨要摸出线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也不接连修炼，闭上破破的眼其实耳边，怎么办的我一问我要念，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在等你，我也不接连修炼，闭上破破的眼其实耳边，怎么办的我一问我要念，今天遇上我的心声不要太得意， 一起对抗

日在公司想发放困喺房，数百尺空间怎会找到答案？ Yeah. 我成老鼠混呀

是否多穿一件呢？星星坠落，带走我的思念，流浪成河，烟火泡沫，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抖着双手拼命握紧那却徒劳无功的深深的火，明暗不着，看着迂回的伤痕，却不能为你做什么。我恨我躲在永夜背后找微光的出口，深深你我离别不舍，每一道岁月的颠簸，冷的脸色是证明自己坚强了。当我寂寞，默念着世界不会丢下我，太多太多遗憾和后悔的总是 小号着我 推到悬崖边缘，距离就算再靠近眼前，我们一样没焦点。没有你的世界就像寒冬没有春天，因为少了你陪在身边，我的四季只剩下冬天。悲伤喜悦回忆不断重演，静下来的时间有我的思念，也有你的空虚无边。你有没有听见寂寞的声音悄悄在蔓延，逃出经过门之间，守候着我和你的永远。你有没有听见思念的不管转变 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说好的幸福呢？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喷泉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儿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冷了，倦了，我哭了。离开时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只给到这儿。真的痛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细数着。你再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听呢？ 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喷泉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是